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1章。他领我到了圣所，量了壁柱，两边各厚六肘，门口宽十肘，门口两边的墙各为五肘。他又量了圣所的长度为40肘，宽为20肘。他进到里面，量了门口的壁柱，厚二肘，入口六肘，门口总宽七肘，量了圣所的尽头长20肘，宽20肘。以后对我说，这是至圣所。他量了殿墙厚六肘，沿殿周围的厢房宽四肘，厢房一层在另一层之上，共三层，每层30间。厢房周围靠着殿墙，有突出的墙为衔接厢房，免得嵌在殿墙内。厢房越高越宽，因为周围圣殿的墙越高越窄，为此上边的房间较宽。人由下层可登至中层，再登往上层。我见殿周围有一高台，为厢房的基础，台脚高一杆，即六肘。厢房的外墙厚五肘，在靠殿的厢房之前的人行道也宽五肘。厢房之外有20肘宽的空地，环绕着殿的四周。厢房的门向着人行道，一朝北，一朝南，人行道宽五肘。在空地的西面有一建筑物，宽70肘，长90肘。这建筑物周围的墙厚五肘。他量了圣殿，长100肘，包括空地、建筑物和墙，共长100肘。圣殿的前面和东边的空地共宽100肘。他量了圣殿后边的建筑，连空地和墙在内，由这一端到那一端，共长100肘。至于圣所内部和外边的门廊、门框、带棂的窗和三面的围墙，以及门线周围都镶上木板，由地至窗，窗是遮蔽的，直到门上边，以至殿的内部和外部，周围所有的里面和外面的墙上都有雕像，雕刻着格鲁宾和棕榈枝。棕榈枝在格鲁宾与格鲁宾之间，格鲁宾有两个面貌，人的面貌向着这边的棕榈枝，狮的面貌向着那边的棕榈枝。全殿四周都是这样。由地到门上边，圣所的墙上都雕刻着格鲁宾和棕榈枝。圣所的门框是方的，在至圣所前面有一座看似木头的祭坛，高三肘，长宽各二肘，脚、底座和箱板都是木的。以后他对我说，这是在上主前的祭桌。圣所与至圣所各有两门，门各有两扇，每扇又有两叶可以折叠，每一扇门都有两叶，门扇都雕刻着格鲁宾和棕榈枝，像墙上刻的一样。门廊外的前面有木做的飞檐，门廊两边与靠殿的厢房墙上有有棂的窗和棕榈枝，还有飞檐。